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九章，维斯莱夫人的烦恼，第36集。 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赫敏一头冲进房间，脸上红扑扑的，头发都飘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你拿到了？ 他一眼看到哈利手里的徽章，发出一声尖叫。 我早就知道， 他兴奋地说，挥舞着手里的信封。 我也是，哈利，我也是。 不， 哈利赶紧说道，把徽章塞还到罗恩手里。 是罗恩，不是我。 是什么？ 机长是罗恩，不是我。 哈利说。 罗恩？ 赫敏说，吃惊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可是你能肯定吗？我是说。 这时罗恩转过脸望着他，脸上带着一副挑衅的表情。赫敏的脸腾的红了。 信上是我的名字， 他说。 我， 赫敏说，似乎完全被弄糊涂了。 我，好吧，哇，罗恩太棒了，这真是 没有想到。 乔治说着点了点头。 不是， 赫敏说，脸红得比刚才更厉害了。 不是的，罗恩也做了许多，他真的很…… 他身后的房门又被推开了一点，维斯莱夫人抱着一堆刚洗干净的袍子后退着走了进来。 仅仅说书单终于来了， 他说着扫了一眼大家手里的信封，一边朝床边走去，然后开始把衣服分成两堆。 如果你们把书单给我，我今天下午就到对角巷去给你们把书买来，你们在家收拾行李。罗恩，我要给你再买一套睡衣，这一套短了至少6英寸，真不敢相信你怎么长得这么快。你想要什么颜色的？ 给他买红色和金色相间的，配他的徽章。 乔治坏笑着说。 配他的什么？ 维斯莱夫人心不在焉地说，卷起一双褐紫色的袜子放在罗恩的那堆衣服上。 他的徽章， 弗雷德说，似乎长痛不如短痛，索性一口气都说了出来。 他那可爱的崭新的闪闪发亮的机长徽章。 维斯莱夫人脑子里还在想着睡衣，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明白了弗雷德的话。 他的，可是罗恩，你该不是…… 罗恩举起了他的徽章。维斯莱夫人发出一声尖叫，跟赫敏刚才一模一样。 我真不敢相信，我真不敢相信。罗恩真是太棒了，局长，家里的每个人都是局长。 弗雷德和我算什么？隔壁邻居吗？ 乔治愤愤不平地说。他妈妈把他推到一边，张开双臂搂住了他最小的儿子。 你爸爸听说了该多高兴啊，罗恩，我太为你骄傲了，多么令人高兴的消息。你以后可能会像比尔和珀西一样当上男生学生会主席呢，这是第一步啊。最近烦心事这么多，没想到有了这么一个大喜讯，我真是太激动了。罗尼。 弗雷德和乔治都在维斯莱夫人后面发出很响的干呕声，但维斯莱夫人没有注意到，她用胳膊紧紧搂住罗恩的脖子，在他脸上左一下右一下地亲着。罗恩的脸涨得比他的徽章还要鲜红耀眼。 妈，不要，妈妈，控制一下，你。 他喃喃地说，拼命想把他推开。维斯莱夫人放开了罗恩，气喘吁吁地说： 那么，想要什么呢？我们给了珀西一只猫头鹰，可是当然了，你已经有一只了。 你说什么？ 罗恩说，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必须因此得到奖励， 维斯莱夫人慈爱地说。 一套漂亮的新礼服长袍怎么样？ 我们已经给他买了一套， 弗雷德没好气地说，似乎从心底里懊悔他的这份慷慨。 或者一只新干锅，查理的那只旧干锅已经生满了锈，或者一只新老鼠，你以前一直那么喜欢斑斑。 妈妈， 罗恩满怀希望地说， 我能得到一把新扫帚吗？ 维斯莱夫人的脸微微沉了沉，飞天扫帚是很贵的。 不要特别好的， 罗恩赶紧说道。 只要一把新的，换换感觉。 维斯莱夫人犹豫了一下，然后笑了。 当然可以。好了，我怎么也得走了，还要买一把扫帚呢。我们待会儿再见，小罗尼局长，你们别忘了收拾箱子啊。局长，我真是太高兴了。 他又在罗恩的面颊上亲了一口，很响地抽了抽鼻子，匆匆忙忙地走出了房间。弗雷德和乔治交换了一下目光。 我们不亲你，你不介意吧，罗恩？ 弗雷德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声音问。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行屈膝礼。 乔治说。 闭嘴， 罗恩说，气呼呼地瞪着他们。 不然就怎么样？ 弗雷德说，脸上露出一副坏笑。 要给我们关禁闭吗？我倒想看看他敢不敢呢。 乔治痴痴地笑着说。 如果你们不小心点，他就能。 赫敏气愤地说。弗雷德和乔治哈哈大笑，罗恩低声说。 别这么说，赫敏。 乔治，我们以后可得多加小心了。 弗雷德假装浑身发抖地说道。 有这两个人盯着我们。是啊，我们违法乱纪的日子眼看就要结束了。 乔治说着摇了摇头，随着又一声震耳欲聋的啪，一对双胞胎幻影移形了。 这两个人， 赫敏气恼地说，抬眼望着天花板，他们可以听见弗雷德和乔治在楼上的房间里放声大笑。 别理睬他们，罗恩，他们只是在嫉妒。 我认为不是。 罗恩怀疑地说，也抬头望着天花板。 他们总是说只有傻瓜才会当机长。不过 他的语气又高兴起来。 他们从来没得到过新扫帚。真希望我能跟妈妈一起去亲自挑选。他肯定买不起光轮，但现在有新款的横扫上市了，那肯定很棒。啊，对呀，我想我得去告诉他我要横扫，这样他就知道了。 他一头冲出房间，把哈利和赫敏撇在身后。不知怎的，哈利发现自己不愿意看着赫敏，他转身走到他的床边，抱起维斯莱夫人刚才放在床上的那堆干净衣服，朝房间那头他的箱子走去。 哈利， 赫敏迟疑不决地说。 太棒了，赫敏， 哈利说，热情的有些夸张，听上去根本不像是他的声音，而且他的眼睛仍然没看赫敏。 太出色了，机长，真了不起。 谢谢， 赫敏说。 哈利，我能借海德威用一下吗？我想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肯定会非常高兴的。我是说，当机长这件事，他们是能明白的。 行，没问题， 哈利说，仍然是那种热情过分，不像是他自己的语气。 拿去吧。 他弯腰抚在箱子上，把那堆衣服放在箱子底下，假装在里面翻找着什么。这时赫敏走到衣柜前换海德威下来。过了一会儿，哈利听见门关上了，但他仍然弯着腰侧耳倾听，四下里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墙上那张空白油画布又在迟迟发笑，还有墙角的废纸篓在咳嗽，想把猫头鹰的粪便吐出来。他直起身看看身后，赫敏已经走了，海德威也不见了。哈利慢慢走回到床边，一头倒在床上，两眼失神地望着衣柜的脚。他已经把五年级要挑选级长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一直忧心忡忡地担心会被开除，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徽章正扇动着翅膀朝某些人飞来。但如果他没有忘记，如果他曾经想过，他会希望有什么结果呢？ 不是这样的， 他脑袋里一个诚实的小声音说道。哈利的脸皱成一团，埋在双手里，他不能对自己撒谎。如果他知道要选级长，他肯定希望选中的是自己而不是罗恩。他这是不是像德拉科马尔福一样狂妄自大呢？他难道认为自己比别人都了不起？ 他真的相信自己比罗恩出色？ 不， 那个小声音斩钉截铁地说。真的吗？哈利疑惑地想，急于把自己的感觉探究个水落石出。 我打魁地奇球确实打得比他棒， 那个声音说， 但在其他方面并不比他出色。 那是千真万确的，哈利想到，他的功课并不比罗恩优秀，可是功课以外的事情呢？自从进入霍格沃茨后，他、罗恩和赫敏共同经历的那些奇遇呢？而且还经常冒着比被开除更可怕的危险。 是啊，大多数时候罗恩和赫敏都和我在一起。 哈利脑袋里的那个声音说。不是总在一起，哈利同自己辩论道，他们也没有和我一起同奇洛搏斗，他们没有跟李德尔和蛇怪较量，他们没有在小天狼星逃跑的那天晚上摆脱那些摄魂怪，在伏地魔回来的那天夜里，他们没有在墓地里和我在一起。想到这里，他刚来的那天晚上感到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那种强烈感觉又一次在心头翻滚起来。我绝对做得更多，哈利气愤不平地说，我做的比他们俩都多。 可是， 那个小声音公正地说， 也许邓布利多选机长并不看重他们经历过多少危险处境，也许他选机长看的是其他因素，罗恩肯定具有一些你所没有的东西。 哈利睁开眼睛，透过手指缝望着衣柜爪子形的脚，想起了弗雷德说过的话， 头脑正常的人谁会选罗恩当机长呢？ 哈利发出一声嘲讽的轻笑，但随即又为自己感到恶心。罗恩并没有要求邓布利多给他机长的徽章，这不是罗恩的错，而他哈利，罗恩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难道就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徽章就要闷闷不乐，就要和双胞胎一起在罗恩背后嘲笑他，毁了罗恩的这份快乐吗？就因为罗恩第一次在某件事上胜过了他哈利。就在这时，哈利听见楼梯上又传来罗恩的脚步声，他站起来正了正眼睛，急忙在脸上摆出一个微笑。罗恩连蹦带跳地冲了进来。 哎，正好追上了他， 他高兴地说， 他说如果可能就给我买横扫，真酷， 哈利说。他听见自己热情的声音已不再那么虚假，总算松了口气。 你听我说，罗恩，太棒了，伙计。 罗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压根没想到会是我。 他说着摇了摇头。 我还以为会是你呢。不，我惹的麻烦太多了。 哈利重复着弗雷德的话。 是啊， 罗恩说。 是啊，我猜也是。好了，我们最好还是收拾箱子吧，好吗？ 真是奇怪，来到这里以后，他们的东西居然散落的到处都是。下午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从房子的各个角落里找回自己的书本和其他东西，重新塞进上学用的箱子。哈利注意到罗恩不停地把他的机长徽章摆来摆去，先是搁在床头柜上，然后塞进牛仔裤口袋里，接着又拿出来放在叠好的长袍上，似乎要看看红色衬在黑色上的效果如何。后来乔治和弗雷德进来了一下，提出要用永久粘贴咒把徽章粘在他的额头上，罗恩才用褐紫色的袜子把它仔仔细细地包好，锁在了箱子里。